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然后在上面就可以看到邓慧的这个真容了啊。 然后同时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可以相互撩起来。 你说我们容易吗？这我们这又加美女，完事又加互动的，各方面是满足各种这个青年人群的需求啊， 对，满足我们青年说的这个听众朋友的需求。 好，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是生活费，月底花完了，你会怎么办？ 哎呦，这个生活费这个问题真的是让人很纠结啊！每到月底的时候，就是月初的时候是土豪，月末的时候是乞丐，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青年人都有碰到过。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食堂应该会呈现什么样的规律？月底的时候食堂人比较多，是吧？月初的时候大家都出去吃小灶了， 对， 是这意思吗？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是-1°，最低气温-9°，空气质量优。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从今天早晨的7点到晚上8点起，限行的机动车啊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所以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是不是在这个限行号的这个范围内。 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那么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进入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9点的时候，接班的主持人是王爽，他将会邀请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事儿。 是的，没错。 好了，我们看到花椒上已经有人过来跟我们互动了。战神马明说了：“早上好，哥兄弟姐妹们。”这你是指几个人呢？看花眼了吧？我们这儿只有2个人。 兄弟姐妹们，我们旁边还有朋友吗？ 啊，那我估计是和这个花椒上的广大的网友们进行互动吧。好了，我们进一个片花，片花回来以后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来给大家说说北京乘客可以在手机上查询地铁站的拥挤度了。 是的，我们的北京啊，现在的这个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出行啊，坐地铁啊，可以用手机直接来查询附近的这个地铁站的拥挤度。那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最舒适度最高的这个车站上车。那据了解啊，咱们现在北京地铁发布了这个车站拥堵度的信息。这个信息厉害了。它是世界首创 哦 ，Made in China 啊， 对，首创啊，所以啊，大家现在可以在4个平台上来查询拥堵度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是哪4个平台，大家用心听好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北京地铁微信公众号，第二个啊是北京地铁的 APP， 第三个是北京地铁的官网，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地铁的官方微博。那大家查询的时候啊，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拥挤度的地图上。每一个地铁站都会有一个颜色的标识。那这个颜色标识是干嘛的呢？它这个颜色越深， 就是说颜色越深， 就代表这个车站越拥挤 啊。实时查询啊，而且大家点开手机啊，刚才说的那4个渠道就可以查到这个拥挤的这种程度了。 没错呢。 哪种颜色表示什么呀？红色是不是最拥堵？ 现在这个黑色啊是表示非常拥堵的。 黑色最拥堵。 对，是黑色。那我们现在这个有4种颜色啊，来进行提示，分别是黑色、红色、还有黄色、绿色。那黑色呢，就是巨拥挤的，乘客呢从这个站厅啊走到咱们站台啊，这个步速就会很慢，甚至需要驻足等候。那么绿色呢，大家就非常清楚了，绿色就是一路畅通， 一路畅通， 表示非常的舒服，站里呢就是相对空旷了。那另外呢，常规限流车站啊则有特殊的表达方式，它就是一个黑圆圈里面啊有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限 啊， 限制的限。 那这样其实就避免了比如说我们排了好长时间队，到了这个地铁站门口发现限流了不让进，是吧？ 对。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啊，拥挤度的这个数据每5分钟就会刷新一次啊，所以大家以后 还是挺方便。 前啊，对，非常的方便。出门前呢，就可以知道各个地铁站内的这个最新情况，来挑选附近这个最舒适的，最适合自己的这个地铁站来进行出行了。 你看多方便啊！原来咱们都是 是查一下那个高速公路或者哪条路堵车，以后就知道哪条地铁和哪个地铁站堵车了。 是啊，人性化。 对，比如说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开始说了，你别坐那个地铁，你改坐一号线、二号线堵得很。 哎，那儿堵，我给你查一查，现在哪里不堵？ 哎，你过来吃饭的时候，你从单位要坐，不要坐一号线，坐十号线，然后在哪个地铁站下人比较少，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来关注一下北京上班族全国最艰辛，上班路上平均要花52.9分钟。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真的是非常的艰辛。 嗯， 我们这个啊，来说一下这个出行的状况啊。 嗯， 这个据报告显示，咱们北京的上班族是最艰辛的。 嗯， 因为咱们在路上平均要花52.9分钟。 嗯， 据了解呢，咱们滴滴出行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全国的出行报告。 嗯， 报告发现啊，在2017年的时候，全国有11%的城市都是处于拥堵的状态。 嗯， 其中最堵的就是哈尔滨，所以不是北京。 啊， 但是虽然呢哈尔滨最堵啊，但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上班族啊是最艰辛的。 哎， 在北京呢，咱们因为平均路上的路程达到了17.4公里啊， 17.4公里。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台是在建国门外大街14号。 嗯，是， 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要到五环外。嗯， 没错。 哎， 这个路途还是比较艰辛的哈。 嗯， 那上班路上平均咱们还要花52.9分钟。哎，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嗯， 也是全国最久的。那有不少北京的这个网友啊纷纷表示赞同。嗯，说哎，早上刚出门的时候啊，天还是蒙蒙亮的。 嗯， 等我到单位的时候，这个太阳都快晒到屁股啦。 这个不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是我有朋友， 嗯， 从北京坐到日本啊。 嗯， 从日本下了飞机以后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说我们还没，因为我们是开车把他送到首都机场嘛。 啊， 然后他已经登机了，登机以后他就坐飞机已经飞走了。 嗯， 然后已经到了日本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还没回到家。所以这 人家已经跨国了。 哎，这个形容啊， 还没到目的地呢。 嗯，我们消息显示啊，除了北京工作日早晚高峰非常的拥堵以外，还有哈尔滨、重庆、长春和西安。 没错， 我们在， 所以说我就说了，这个北京啊，你并不是最孤独的，就是在拥堵的路上啊。 嗯， 还有哈尔滨、重庆、长春和西安与你手牵手， 哎， 肩并肩。 对，北京向哈尔滨、重庆、长春和西安的小朋友们问好， 招手啊，招手。好，我们来看一下。 嗯，好了，继续，我们来说说2018年国考调剂结果已经可以查询了。 嗯，哎，这个从昨天开始啊就可以查询了。 嗯， 就是查询什么呢？我们国家公务员的考试调剂的结果。 嗯， 国考的考生们啊，现在可以登录专题网站来查询调剂结果。哎，今年国考啊会在1月和5月来组织2次公开调剂，已经进入第一批面试名单的考生呢，就是不能够再参加调剂了。 嗯， 那另外呢，申请调剂的考生在这里要注意啊，你的这个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应该同时达到2个分数线。第一个呢是考生原来报考的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 嗯， 还有一个呀就是将要调剂的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 嗯， 如果考生进入了第一批调剂名单，那么就不能够再参加原来报考职位的这个替补了。所以呀，要再次提醒咱们调剂的考生，现在啊， 嗯， 抓紧可以登录专题网站来查询这个调剂结果。 嗯，还是要这个认真的去查一下啊。 嗯， 因为国考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是 啊，除了考研究生以外还可以考国考嘛。大家这个两个考试都还是比较关注和关心的。 没错。 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然后调剂也是一个人生的选择吧。 嗯， 我觉得啊，你可能这个调剂完了以后，兴许回头会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岗位有很多，然后在自己调剂完的岗位上发展的又会更好。 是的。嗯， 好了，一首歌叫《阳光宅男》，周杰伦的歌，献给大家。奉献完了以后，听完以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关心青年计划的板块。 你的认真，让你的时尚不完了，别说你不。 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一首歌以后，欢迎大家回来。北京时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商月。 大家好，我是青年人邓慧。 如果大家还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8点17还在路上，我估计悬了。您到单位应该堵车啊，应该是到不了了啊。到不了的话，一定要想好怎么跟老板解释啊，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听听我们节目，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还有一个收听收看方式，就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一特写，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进去，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生活费花完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 对，月底生活费花完了，你该怎么办？ 是 啊、现在是月初啊，今天应该是二月二号了啊，一月底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可以给大家，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是啊，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已经有网友啊，现在已经开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看到了有网友发来各种各样搞笑奇葩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惨状啊， 哎、 来看一下。有一个网友就会说到啊，他说他是这样度过的。有一天他是月底末了啊，在晚上的时候啊，他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太饿了，没办法，他就下床啊，去到厨房去找这个调料。然后呢？用鸡精兑开水，幻想自己在喝鸡汤。 你说容易吗？啊，月底了，这我们现在 真惨。 对，这叫幻想法。我觉得这叫幻想法啊。 哎， 我看到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啊，有一个叫程思的说，有互动吗？你们只见你们自己嗨了，我们有互动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月底的时候，您要是生活费花完了，你该怎么办，是吧？啊，程思发上来一条，跟我们来说说呗。还有程思说，地铁会堵车吗？地铁不会堵车，但是地铁会堵人。 哎，没错，地铁的早高峰人还是非常多。 哎，所以说还是能够避开人群吧。他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指的是这种地铁的实时的这种拥堵的状态，能够避开人啊，避开一些拥堵的这个人群，然后这样可以方便坐车啊。还有这个，我们看到金刚战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说，兄弟姐妹们快来呀，我们加个群吧，啊，就叫活力982魔力工厂，我看行啊，同志们，这个加完群以后，方便的时候把我也加进去，回头我告诉大家微信公众我的微信号 啊，可以，也可以把我加进去， 哎， 然后我们可以聊起来， 对，可以聊起来，好， 哎，我们在看到那个公众号面上面啊，又有这个网友又在说，我觉得公众号上面很多奇葩网友啊，这个太奇葩了，我看到这条消息我简直太震惊了。因为他说啊， 别兜圈子，快说。 他说我的这个大学舍友肯定是这个受了刺激哈，他饿的时候呢冲板蓝根，然后在后期啊把藿香正气水当饮料喝。天哪，藿香正气水， 我觉得就是 可苦了。 大家把月底熬一熬，回头还可以看到希望，因为月初生活费又来了。 对，月初的时候是土豪嘛。所以把月底熬完了之后，哎呀，就可以有阳光有明天了哈。 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月底生活费花完了，你该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另外一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欢迎大家多多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是有的聊了，月底生活费花完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啊，去蹭我旁边这个床铺的我的同宿舍的哥们儿 饭卡，是吧？ 饭卡我会蹭他，然后我就放了学以后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对吧？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对，其实我记得我们以前就是在大学本科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是研究生了，是节制了一些，但是以前本科的时候我们就是月初的时候真的那叫一个土豪啊，各种刷各种买，甚至在外面啊天天在饭店吃饭啊，结果真的月底了之后就是我看你你看我，最后我们选择了到食堂去吃然后就是谁的卡里面就是清完一个卡算一个卡，今天吃你的，明天吃他的，后天吃我的，三个人就把最后的一点点零钱然后就一起供起来花，这样 一起供起来花。 对对， 那这 还有什么吃泡面啦， 就是说那些年我们没有生活费的日子，是吧？ 对，哎呀，想想也挺有意思的，觉得 应该是很有意思想想是很有意思，但是应该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大家一块儿这个吃苦的幸福吧。我觉得现在虽然就是比如说包括上了班的，或者说是已经上了研究生甚至已经考上博士的经济方面稍微宽裕一点的时候，反倒没有了那种没有生活费时候的那种幸福感了。 是啊，就是没有，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想吃什么呀多吃一点呀，然后买什么这个不同价格的东西啊都是比较手里比较阔绰一些了。当时在本科的时候我们可是一碗方便面分成两半啊，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伙伴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我们邀请我们的时尚观察员也就是我们的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来和我们进行连线，来聊一聊本周有哪些时尚方面的消息可以和大家分享。苏荣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我现在用最土的方式和你连线，看到我了吗？ 我看不见你。 你可以看到广大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啊，在花椒上都能看见你了。本周有哪些时尚方面的消息和我们进行分享吗？ 本周比较就是话题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前两天刚结束的这个格莱美。然后一般我们都知道有红毯的地方就会有争奇斗艳嘛，所以这一次也是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衣服，当然也有好看的啊。包括比如说像这个BB Rixa 的，我今天是准备了几张图片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看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吧。对，它这件礼服是一个重工的礼服，然后整体包和妆容的搭配也是非常的合适啊。然后还有像这个 Anna Kendrick，它的这个造型就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些，然后跟其他一些 bling bling 的这些女明星相比啊，就会相对来说特别一些，也比较抢眼，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两款造型吧。 很干练的一身， 当然也有今年2018年这个流行色紫外光的这个颜色的服装作为整体的一个搭配的色彩啊，但是整体效果并不是很好，包括像 pink， 我这个照片没找见啊，穿的很像鸡毛掸子，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Patrick， 他穿的他整体的造型就非常像这个阿拉丁神灯啊，就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就是上网搜一搜，但我们知道就一贯以雷出名的这个 Lady Gaga 在本次这个舞台秀上，然后整体的造型就非常的美啊，就是非常的鲜，然后 他很惊艳了，惊艳到我们。 这个图片是他在这个最后演出完了以后躺在这个钢琴上， 哇，这个好漂亮。 对，这个非常的好看， 白色的羽毛裙是吗？ 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唱这个 Praying 的这个 一个演，就是整体的很多女性一起合唱的这样一个造型，她就全部都穿白颜色的衣服，然后每一件衣服都很有设计感。那么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个 Bibi Rexha 的，她这个一个西装的后面加一个斗篷的造型，然后很简单，也很大气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就是像马上快到春节了，咱们小伙伴们可以买一些这个酒红色的服装啊。 嗯， 因为酒红色， 大红色还是酒红色，这很重要。 我专门找了图片，我就害怕大家就是不太清楚啊，这个酒红色的这样，这是、 哦、 对 Valentino 2018春夏秀场上的这个、也有这个颜色的出现啊。 嗯， 就是说到。像很多女明星也会选择尝试，就是这个颜色，包括红毯秀，然后它这个也是自带主角光环的一个颜色吧。 哎，这个颜色很酷，嗯。 对，这个颜色就很优雅，也相对来说有点复古的这个气息吧。 嗯。 然后如果说搭配的话，买了这个酒红色服装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怎么搭配的话，可以选择最安全保险可能就是黑白色，这个就不用说了。 嗯， 那么当然也可以搭配这个灰色啊，灰色整体看着就相对来说比较沉稳。 嗯， 这个西服配着这个裙子的这个搭配，然后当然像牛仔蓝和墨绿色也是同样可以作为这个酒红色的一个搭配的颜色，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颜色作为重颜色就 OK 了，不要太大面积的使用就会有点花。 嗯， 这个颜色的粉红色的搭配就会看起来比较清新。 嗯，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以它这个酒红色同色系的搭配啊，看着比较优雅一些，然后。啊，最后这一件是今年很流行的这个以漆皮材质做的一个外套，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说能买到的话，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尝试酒红色啦。OK。 好的，谢谢苏荣带给我们的这个本周的时尚方面的消息，而且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酒红色的衣服，看到我了吗？来看看我们女主持人， 嗨， 然后再看看我，好吧？感谢苏荣和我们的连线。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和我们的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来连线，来分享一些时尚方面的消息。好了，本周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拜拜。 嗯。 我们看到花椒上有网友跟我们互动了，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的话题呢，就是这个月底了，这个钱，你花完了之后，月底你怎么过？月底怎么过？然后我们这个花椒上面有人说了，这个月底要吃土了。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花完了去借钱。 哦， 哎，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 对，但是借钱不要借那个叫什么什么校园贷啊，那个要禁止的啊，给大家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好，没错。但是问题是，如果别人也花完了，你这个怎么借呢？ 是啊，月底的时候大家都普遍的是会把钱花完的。 所以啊，就是在月初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就是可以计划一下。 嗯，好了，我们先进一个半点的这个广告，广告完了以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板块，和大家聊聊关心科技、关心交通、关心春节假期去哪玩的事儿。好了，我们一段广告回来啊。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连完了时尚观察员的线以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来说说关心计划一，关心科技。苹果关闭了这个老版本的这个 iOS 啊，降级通道，然后新版本将在3月份发布。 苹果现在已经关闭了 iOS 11的老版本的降级通道，也就是说现在的 iPhone、iPad、iPod 还有 Touch 都可以使用 iOS 11.2.5这个版本，它就无法降级到之前的这个老版本了。我们在这个1月下旬呢，苹果啊，它就发布了这个 iOS 11.2.5的这个正式版。那虽然呢只有一个小版本的更新，但是它牵扯到这个安全漏洞的这个修复，所以啊，苹果建议所有的用户都升级。但是有不少用户反馈说，其实11.2.5的这个版本在整个 iOS 11系统版本里面，还算过得去，马马虎虎。那么11.3的这个新版本什么时候才发布呢？据了解 ，iOS 11.3要等到3月份才能够和我们的用户见面。不过这个新版本啊，还是比较吸引咱们这个用户的目光的，因为它能够修复之前的一些漏洞啊，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去年10月份这个 iOS 11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漏洞，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的这个应用啊，你要是输入1+2+3，它的这个计算结果却不是6啊。所以呢，但是这个问题在3月份的新版本中就会得到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最低级的一个错误，这个是不应该犯的哈。 所以说合着就是既不能降级了，升级还得到明年3月份才能升级。 是啊。 我们再来说说余额宝将实行每日的限购暂停自动转入的功能。从昨天开始到3月15号，余额宝将实行每日的限购自动转入功能也将暂停执行。据了解啊，为了防止余额宝规模增长得太快，从昨天开始余额宝就设置了每日申购的总量，当天购完为止。简单说就是现在余额宝每天9点起发售，如果申购的时间太晚了，可能当天的余额宝总量就满了，那么你就没法再购买了。当然了，可以在第二天9点以后再次进行转入。 其实这段时间就是余额宝的自动转入功能它就是暂停的。但是呢，好消息就是转入啊，这个消费啊，收益结算等功能，这些功能啊并不是在受影响， 就是说你不能再多买了啊，多买了以后有可能会暂停。 哎，对，就是可以转出消费啊，收益啊，这些都是正常进行的。 好，我们再来说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吧。这个事儿真是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也在燕郊住过，这个事儿确实挺重要。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次开通了到河北燕郊和大厂的常规高峰的公交线路。 这个从下周一开始，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它就要将开通3条高峰公交线通往燕郊大厂。这个呀是城市副中心第一次开通到燕郊大厂的常规高峰的公交线路。这次我们将要开通的这个线路呢是893路、894路还有822路的公交车，都会抵达地铁6号线鹿城站。从这个站发点啊，从这个始发点到这个鹿城地铁站用是大概是40分钟。它的这个票价呢和常规的公交一样，也享受这个刷卡的优惠政策。 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吧，就是现在你如果从燕郊或者从大厂出发，原来想坐这个6号线鹿城站的话，必须得开车啊，或者说打车，没有这个直达的公交。现在你从燕郊直接坐公交车就可以进到北京市内的6号线的鹿城站了啊，有这样的一条公交线了。包括从大厂也是坐上车直接就可以直达地铁6号线的这个鹿城站了，大概的时间都是40来分钟。票价呢就是和咱们市内的这个公交票价一样的优惠政策。 所以说呢，以后就是对于住在燕郊和大厂的这个朋友们来说，以后出行将会更加的便捷。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潘家园将建这个共享的停车场，建立智能的自行车棚。今年9月开始，东南二环外的潘家园将建一个非常大的共享的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可以停500多辆机动车，300多个非机动车，可以解决附近四个小区的停车难问题，而且非常方便，因为你停下车以后还可以直接换乘未来的地铁17号线，17号线这个其中有一站也修在这附近。 哎呀，这个很方便啊，所以这个潘家园它的这个街道呢也会进行改造，哎，它有这个将会改造成13处这个自行车棚，它要实现的就是这个24小时无死角的云监控，还会在我们居民的这个小区试点安装公共的充电设施，所以以后还会给居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都会让这些这个充电啊变得更加方便了。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心春节假期去哪玩吧。先来说说公园的冰场将谢幕了，提醒您抓紧过去。什么意思？就是目前呢，你看看颐和园、北海、陶然亭，包括紫竹院，包括这个玉渊潭，这些公园都已经开通了室外的冰场，比如说这个把这湖结了冰以后，在这个冰场上玩啊等等的，大家都挺开心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从2月4号开始，所有的这些公园的冰场将全部都要关门卸客了。为什么？因为2月4号是立春，按照北京市的相关规定，从立春开始，所有的冰场都将这个关门卸客。也就是从2月5号开始，所有的公园都不会再经营冰场了。提醒一下大家这事儿，所以抓紧就要去啊！这周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还是要过去看看的。 对，带上家人一起去啊！一定要在2月4号之前哈，抓紧在这2天玩。我们来看一下地坛龙潭庙。 龙潭庙会啊，正月初一的时候将开门迎客， 对， 市民可以提前在线购买了。原来的时候，咱们一般这个龙潭庙会都是在初二的时候才开始啊，这次不是了，这次是从正月初一就开始开门迎客，而且是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5点对外开放，一共会持续5天，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破了5以后就关了啊。也就是说提醒大家，正月初一的时候就方便的时候就可以过去了。 没错，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月9号，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美团网上来提前购买这个地坛庙会还有龙潭庙会的这个门票了。订购成功之后呢，大家就是可以在2月12号之前凭手机在咱们这个用这个验证码到门票来兑换这个纸质的门票，门票兑换处对票。嘴瓢了，不好意思了。 今年的这个两大庙会的票价呀，这个还比较划算。你像全价票是一张是10块钱，然后半价票是一张5块钱，小孩就花5块钱就能进了。 是 像残疾朋友、现役军人、离休干部等等特殊人群可以持证免票。当然了，还要提醒您的是，这个龙潭庙会和地坛庙会春节期间您拿这月票或者年票是进不去的，还是得买票啊。 没错， 还是提醒大家吧，还是在网上先提前买好票吧。啊，从2月9号就可以在这个网上就可以买了，买了以后就省心了。你想想，你说带着一家人啊，这一大帮人去了，还得排队，排半天的队，最后，票是买到了，也基本上没有这玩的兴致了。 动空了，其实人也在外面，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提前啊计划，提前在网上进行买票，然后提前去兑换票。 好了，我们进一段片花。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我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人邓慧。 嗯，今天邓慧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来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青年方面的事儿。接下来进入的板块是奇葩青年有话说，先来说说来自山西的一位单身青年苗太说啊，这名字起得真好，苗太说、啊、 要不是前面有一个单身的话，我会认为他是苗太太。没仔细一看，只有一个太啊、 哎、啊、 这个、 他说了自己要抓紧找对象结婚了，因为国家要给山西的新婚人群发钱了。 这个对新婚人群来说啊、嗯、是一个好消息，不过是限制在这个山西啊。据了解，咱们这个山西现在是给这个婚姻消费补贴，领取了结婚证一年之内的新人，他可以申请婚补的专项基金。这个专项基金啊，它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来进行补贴的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有婚纱摄影、婚宴酒店、婚庆婚礼庆典，还有这个婚房装修、蜜月旅行以及这个家用电器，所以它其实很全面了，覆盖了咱们这个新婚消费的各个环节。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呢，来给大家说一下，它现在这个补贴标准是买一克黄金给补贴3元，买一辆汽车补贴500块，婚纱摄影啊这些消费的项目，平均的这个补贴是按照这个平均消费额的5%来予以补贴。那这个补贴其实它也是需要一个申请的， 对，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说说吧，就是你下这个山西的结婚的朋友们啊，这事儿得提前给大家说明白啊，不是全国人民，就是山西的 山西 啊，山西实施了这个婚姻的消费补贴制度啊，说白了就是如果您结了婚以后啊，去下载一个叫做婚补啊，钱就补钱的补，婚补通的一个 APP、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下载以后注册完了以后呢，就可以给你补贴了。什么样的补贴呢？补贴的标准是买一克黄金补贴3块钱，买一辆汽车补贴500块钱，像婚纱摄影等等其他的项目呢，是按平均的消费额的5%给补贴。这意思就是说你抓紧结婚吧，国家都等不及了，忙着给你掏钱呢。 对，现在不仅父母催我们结婚，这个国家也催了啊，这个山西也催你了，赶紧结婚，我们给你给钱。 对，还有这网友说了，我不想补钱，我就想补个对象，只要我有了对象，你不用给我补钱都行。 就是说我也特别想结婚啊、张悦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这个单身狗啊， 哎， 黄金大剩女。 来，我们在这里正式的向大家这个进行招募啊，如果这个大家对这个邓慧啊这个同志感觉这个非常不错的话，积极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的平台是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你说我们容易吗？我们现在这都开始卖媳妇了。 其实啊，看到这则消息我非常的兴奋，兴奋之余啊我又打了个冷颤、你说你非常想结婚是吧，但是可得、你得先有个男朋友， 对 吧？ 对，先有个男朋友。所以说大家这个抓紧起来啊，我们原来的时候青年广播还有一档节目叫做博虎点秋香，专门是为这个单身的这个男女青年进行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回头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青年说也会做一板块啊，邀请单身的男女青年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进行电波之间的交流。 是啊，我们这个青年广播也是给大家操心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条。这个浙江大学的男生，哎呀，学霸呀，他是这个在一年之内借了296册的书 哦， 连他的父母都看不下去了，说、哎，你多玩点游戏吧，不要天天这样子看书了。就是这个浙江大学的这个李丹呢。 浙江大学的一个叫李丹的说了啊，他的学校有一位同学，一年借书借了296次， 太多了， 连父母都劝不住啊，说。孩子呀，少读书吧，别读书了。你说呢？这一年365天，他借了296册书，平均每天要看0.81本书。很多人就纳闷了，说你这一天能看完吗？一天看0.81本书啊，平均下来。但是胡同学表示，他不是每天啊，把每本书都读完，有时候是为了这个写论文而借书啊，其实就是看一下这书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据了解啊，胡同学说自己一天只睡4-5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读书。洗脸的时候再看，走路的时候再看，吃饭的时候再看，上厕所的时候还是在看书。 这确实是，不然的话这 0.81 本书他怎么能看完了呢？据了解，胡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只有31个联系人，以至于他父亲父母都劝他了，说少读些书，多打打游戏吧。这确实是一位奇葩青年，这位浙大的胡同学真是不容易。当然了，我觉得也要劳逸结合，值得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学习榜样的前提下，还是要值得这个思考的啊！大家好好的劳逸结合一下。 是啊，这个学霸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借这么多本书。 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接下来是我们的校园观察员，有请传媒大学的李硕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或者说自己现在身边发生的事儿。 李硕，喂，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哎，李硕，听说啊，我看你的朋友圈啊，就是你在朋友圈最近经常刷那个旅行青蛙是吗？ 哎，为什么听不到声音呢？我们可以这个 稍作调试一下。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的，老师，您那边可以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我用这样最土的方式和你在一起连线。好，可以听到，你说啊。 就是这个旅行青蛙呀，我看就是刷爆朋友圈了，就是从我们 有点小， 这个 有一点点小， 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清吗？ 大概可以，老师可以听听您的。 好，你说啊。 我觉得呀、就是你，我看到你在朋友圈就是经常刷那个旅行青蛙，你的蛙儿子又怎么样了，旅行了，然后他又回来了。我觉得你是真正操了一份这个父母的心啊，感觉跟在养孩子似的，是吗？哎，你为什么一直特别钟情这款游戏啊？你可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好的，没问题。我其实是在一周之前吧，看到这款游戏就忽然间刷爆了我的朋友圈。我看到好像小伙伴们都在刷自己的蛙儿子怎样怎样。其实那个时候我对这款游戏一无所知，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身边的小伙伴好像都养了一只蛙儿子，哎，我就想看看这款游戏它到底魅力何在。然后我就赶紧就在我的应用软件上下载了，但是它是日文版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是一个懵的状态，但是下载完之后，它首先这款游戏的设置是先让你给自己的蛙儿子起个名字，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啊，我就开始变得哇，这个蛙就真的是属于我的了。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小小勺子，因为我的网名叫小勺子嘛。就是从那一刻起，对，我就有种亲切的感觉对这个游戏。因为可以说之前啊，玩其他游戏好像没有这么深的这种代入感啊，就觉得哇，这个小宠物从此以后就归你所有了，它的人生好像就是在你的这种牵挂的范围之内。 你养了一个小 baby， 从此你的生命中多了一个小 baby。 对，我做了一个小 baby， 这种感觉好好哦。 就是其实 我也大概是之后呢，你会给他领幸运草，这个幸运草决定你可以给他买到什么级别的好吃的。如果你给他带的这个干粮足够多的话，可能他就能出远门了。如果带的干粮不够多，他可能出去溜达一圈他就回来了。然后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好像和我妈妈送我出门上学是神相似的这样一个心态。 想起妈妈， 体会到了我妈送我上学那种牵挂。 所以发现了哈，李硕玩这款游戏玩出了心得，就是这个游子远游的这个感想哈。 最近啊，我就看到这个养青蛙的，一看到养青蛙，我就特别想吃牛蛙，真的。 就是人家在说这个蛙该怎么养啊，我该怎么管理它好。 养 了 一只蛙之后，您肯定舍不得吃了以后。 好吧，谢谢李硕和我们进行的连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会和你进行连线啊，分享一下你身边的故事，好吗？ 好， 那就这样，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消息，来说说一对俄罗斯的双胞胎向苹果公司索赔2000万卢布啊？为什么？因为 iPhone X 区分不开他们俩。这事儿怎么回事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邓慧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个挺有意思啊，这是也是来自一个网友叫杨玉蛋蛋啊，他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俄罗斯有一对这个双胞胎 这个向苹果公司来进行索赔，索赔223.8万哈，就是因为没有识别出来他们的面部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 iPhone X 它的这个传感器能让手机的主人来扫描脸部来解锁，那对于这对这个双胞胎来说，传感器无用，因为它没有办法识别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别。 双胞胎没法识别， 对， 怎么办？ 我觉得 对吧？ 这个 侵犯我的隐私了，对不对？啊，如果我和邓慧长得很一样，对不对？那我啪，我刷开了，他啪，他也能刷开。 哎呦， 那谁啪都能刷开。 我的这个脸将会大两个尺寸啊！到时候不知道花椒这个网友能不能接受啊？ 好尴尬呀、啊！那意思就是，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哎，是有点扯啊！网友们看法也不一，有的网友质疑这种行为，说、你这是有点碰瓷儿啊！双胞胎，你这确实长得一样， 啊、 你没办法呀、 啊， 对吧？你让苹果公司怎么去考虑这问题？我本来研究一个面部识别系统是为了大家这方便的，你这可好？你两个，你一对双胞胎过来找茬，你这不合适啊！ 对啊、其实双胞胎对于我们平常普通人来说，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有时候特别像的双胞胎，我们也不能够进行区分，但是只有熟悉了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面部表情、他们的微笑、他们的说话方式、行为方式、神态，我们才可以具体的这个分清。那其实有网友也抱怨了这个消息啊，他说这个识别不出来，这个对双胞胎算什么呢？我的 iPhone X 连我自己的脸都识别不出来。 其实我倒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长得那个一样的双胞胎，他们的声音一样吗？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研究过 声音啊。这个、 如果有网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如果长得一样，就是双胞胎，然后他声音是不是一样？如果以后就是，咱不能把这商业机密透露给苹果公司啊，咱们自己可以研究一套系统，就是面部和声音相结合的系统。对吧？然后双胞胎可能长得一样，但声音不一样，哼哼两声。 是不是他这个音色如果有相似之处，但是还是会有他自己的每个人自己的独特的音色。 对对对。 所以根据他这个声音属性来这个来进行区分。 不行，这事儿咱俩私下聊啊，不能公开了。公开完了以后， 有人已经抢先一步研发。 对，一个亿的大单子呢。好，我们再来说说一位日本留学生留言说，昨天日本东京涩谷有一家机器人咖啡厅开业了，这家咖啡厅的柜台上有一个手臂型的机器人啊，用这个咖啡机给顾客制作最为正宗的滴滤咖啡。 这个真是奇怪了，我们平常去一些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有一些服务员的这个机器人、比如说你看这个火锅店啊，还有这个日料店啊、韩料店啊等等。哎，这个第一次是听说这个机器人亲自来给顾客来制作这个咖啡的、倒是挺神奇的。那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源自于哪个国家？并不是日本哈，它是生产于美国。它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出来人类的表情，它可以发出欢迎客人的这个语音。比如说它会说 welcome， 会说欢迎光临，来点美味的咖啡怎么样？ 但是我要问他，我说你这个能打折吗？能便宜点吗？ 他说报张悦的名字可以打折。 可以打折。这个我觉得嘛，他可能就仅仅是能做相匹配的一些固定的咖啡，对吧？你要说是他让他做一个，比如说给我多加点糖，或者给我多加点咖啡，这个可能对吧？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是技术的问题，这个它后期技术其实都可以进行更新迭代，可以输入更多的这个有效的这个信息来满足我们客户不同的这个需求。哎呀，我这么说的怎么特别像推销这个机器人呢？感觉好像是我们家生产的。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我们接触这些事儿挺好的啊。以后这个咱们这个上节目啊，就不需要我和这个邓慧了啊，以后就哥俩机器人儿，对吧？然后长得模样呢，和我们基本都挺相像的就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挺靠谱的。 就像那个蜡像似的，我们做一个蜡像版的那种机器人哈。 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 我们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先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些网友的互动内容吧。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月底生活费花完了你会怎么办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大学期间啊，跟室友一起商量减肥，一天除了这个黄瓜苹果啥都没吃，到了半夜饿得饥肠辘辘睡不着觉，跟室友翻箱倒柜找出一包豆奶粉，一人一半干吃了。 其实啊，你别说这个豆奶粉干吃还挺好吃的，真的 不容易啊。这月底生活费花完了，就是借口说减肥是吗？ 对，就是哎。减肥不想吃饭，实际上肚子一直在叫。 对，还有网友说这个高中的时候啊，这父母给的生活费挺少的，但是周杰伦在福州开演唱会，一激动就把生活费给花了，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结果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炒土豆丝，然后浇的是卤肉汁儿的白米饭， 假装自己有肉吃。 还有的说这个最穷的时候啊，这网友说了，最穷的时候把淘宝能评论的都评论过一遍，然后一家家的问淘宝的店主说，好，我们好评返不返现啊？返现2块钱的话就可以买馒头配老干妈了，返现5块钱就可以去食堂吃一顿了。从此我知道了，馒头配老干妈可以吃21顿。 天哪，这是一个必杀技啊！ 这网友不容易啊， 我们得学会啊！这个网友实在是太聪明了，机智如你啊！ 还有呢？ 还有这个网友就会说了，这个，哎呀，看得我真心酸啊！他说这个女朋友每天给我10块钱，他去上班了，然后 等会儿女朋友给我每天10块钱，也就是说您这是吃软饭的是吗？ 没有，其实月底了，救济一下。但是你知道这个月初的钱是花给了女朋友 哦， 知道吗？ 就是管钱的是女朋友啊。 是啊， 女朋友每天给他10块钱，然后呢？ 啊，他们宿舍有4个人都没钱了。这个10块钱过日子怎么过哈？每天2个菜，一个汤。这个菜是什么菜啊？青菜、土豆丝儿，还有这个榨菜蛋汤，就是每天平均啊是12碗的这个饭。然后就吃12碗饭，然后还多余了2块钱，还可以玩赌博机。总之还能赢几块，买包烟，然后再走人。 这赌博机是游戏机啊。 对对，是的是的。 给大家 赌博， 对，给大家说说啊。还有这网友说了，咸菜啊，这月底生活费花完了以后就吃咸菜呗，咸菜是个宝，从小吃到老，甭管你几岁一定得吃过咸菜啊，口味选择多。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吃咸菜特别咸，然后你就不停的喝水，喝多了就饱了。 对，喝多了就饱了， 没错 啊。还有的这个网友给我们分享说，每月只花100块钱的生活费啊，各种口味的方便面吃尽了，最穷的时候什么都没吃，喝的是盐水啊。为什么？因为怕自己上班的时候饿晕了。不容易啊，不容易。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Oh, can lonely lonely goodbye long. Oh, 我们都有产物，有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 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哦哦！呀呀呀呀呀呀呀！ 带着梦想，让我。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 王掌坤，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晨好，现在是9:0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为您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在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备受鼓舞。那在每一期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2到3名非常优秀的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给大家力量，也展示我们当代年轻人的风采。您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来到青年说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又邀请到了2名非常优秀的青年榜样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我来分别介绍一下他们两位。首先是赵伟，他是中共党员，曾任海潮 HOT 社区青年会总干事、北京社区青年会负责人，他荣获2011到2012年度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2015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多个奖项。2016年，赵伟担任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于2017年兼任团中央社会联络处副处长。来，赵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伟。 嗯，欢迎赵伟。那在赵伟身边的呢，这位大美女哈，我来介绍一下，她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名字，邵天帅，她是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归门旦，他是 MFA 艺术硕士，2017年的北大访问学者，他也是北京戏剧家协会的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2016年北京市的优秀共产党员。 天帅在2013年正式拜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为师，他擅演剧目《白蛇传》《牡丹亭》等等等等非常多，而且天帅荣获过非常多，就是在他这个领域中的奖项。那因为这个奖项非常多哈，我选取几个来跟大家介绍。比如说2009年北京戏曲红梅大赛获金奖，2011年第12届中国戏剧节个人优秀表演奖，同时2013年第10届中国艺术节表演奖。那么他2009年参加了国庆60周年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2013年他赴巴西外宣奥运之城魅力北京，2015年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6年享受北京市百人工程，2016年他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2017年参加一带一路国际高分论坛的文艺演出千年之约，2017年文化部青年拔尖人才，2017年法国巴黎中法文化大使称号，他也获得2017年北京市优秀百姓宣讲员的称号。欢迎天帅。 Hello， 大家好。 非常高兴哈，今天两位都是在这个青年中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代表了。天帅呢其实是在他这个领域哈有非常深的造诣，那应该说也是在很年轻的这个时候就获得了非常多的沉甸甸的奖项。而赵伟呢，他是服务于年轻人的年轻人。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让两位哈讲一讲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你。那我们有请赵伟先来到我们的宣讲区好吗？赵伟就是在北京，他服务的这个机构呢叫青年会，是专门为青年人们带来福利的，对吗？好，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赵伟，来自北京社区青年会。说起社区青年会呢，有些人可能会比较陌生，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了解。我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社区青年会呢，它是一个服务青年的，依托基层社区，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手法，通过学习培训、志愿公益、交友联谊等活动，把青年有效地凝聚在团的周围。用一句简单的口号来形容我们，就是一个好玩的俱乐部，一个靠谱的朋友圈。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靠谱青年。说起靠谱啊，我觉得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做一个新时代的靠谱青年呢尤为重要。什么叫做靠谱呢？我认为如果你以后成为一名商人，那么你就不要缺少诚信；如果你以后成为一名建筑师，那么你就不要偷工减料；如果你以后成为一名教师，那么你就不要误人子弟；如果你现在是一名学生，那么你就要好好学习。作为一名服务青年的社会工作者，我的工作便是为青年成为靠谱青年搭建平台。从事社区青年会工作的第3年，我们组织开展过一个品牌活动，叫做新青年学堂，专门为通过成人考试的青年来提供免费的辅导。当时我的服务的阵地在北新桥地区，那里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簋街的饮食一条街。我为那里的流动青年来提供服务。青年厨师小胡从我这里了解到了学堂的信息，开始的时候呢对我们能否提供免费的服务产生过质疑，后来我耐心地和他讲解，我说你只要参加我们的免费辅导，自己不用花钱，上课的老师也都是北师大的志愿者，只要你愿意努力，上大学其实并不遥远。出于对我的信任，小胡报了名，并在我的监督下每周都来坚持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他曾经非常激动地和我说，如果这次再考不上，他就跟我姓。当时我还在想，这次他也许真的在认真地上课听课了。等到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比小胡还要紧张，他来找我查成绩。当分数出来的时候，他激动的都哭了，他的考试的分数线比录取分数线高出了30多分，考上了他梦想中的北师大。 小胡毕业后请我吃了个饭，在他们自己的饭店。他说感谢我介绍了免费听课的机会，刚开始对我们不太相信，想着每个月挣那么一点钱，如果被这种培训班给骗去了那该怎么办，好在我们比较靠谱。我跟他说其实并不是我们靠谱，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他自己相信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有了现在的成绩。为需要的青年提供服务也是我们的职责。几年之后我和小胡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他们饭店海淀区的主管了，从厨师晋升到管理层。小胡不仅职位上有了变化，工资也翻了几倍。现在他在他们单位开了成人的补习班，每周为他们单位需要的人免费补习自考课程。交友联谊活动也是我们青年会的另外一项品牌活动，也是青年参与度非常高的活动之一。我的服务对象小董是一名 IT 男，平时少言寡语，但是经常给我们青年会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帮我们做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帮我们做一个 H5 的宣传。但是他很少去和朋友交往，自己的朋友也不是很多。小杨呢是一名出色的商务销售，经常和同事结伴来做我们的志愿服务。由于他的工作原因，他总是给人一种不是很靠谱的感觉。两个人都是单身，通过一次交友联谊的活动，在我们的青年会相遇并且牵手成功。因为青年会结缘的两个人，在认识了短短的两个月之后竟然去领证了。当时参加婚礼的我，当他们一再的感谢青年会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难以想象我见证了他们从相恋求婚到步入婚姻殿堂的全部过程。两年前小董突然跟我说他要离开北京，我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了解到两个人觉得北京不如老家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于是决定回乡创业。小董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通过微信订阅号做到了百万粉丝，打通了线上，而小杨则用自己出色的销售能力铺开了线下的生产线。线上加线下互联网的经营模式让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两个人现在经常联系我说永远记得青年会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前几天还和我说他们线上新上线了一批暖宝宝，希望可以免费提供给我，给青年会作为免费的奖品，也让北京的单身青年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温暖。像他们这样靠自己的双手去创业，成功之后却不忘回馈社会，这才是我们新时代的靠谱青年。从广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社会治理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是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者，是剧中人，也是编剧兼导演。我们在城市中生活，可能会遇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孤单和隔阂，但我们没有停下为梦想奋斗的脚步。新时代召唤新青年，青年将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在舞台上我们应该一起在接力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希望各位青年和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为我们的新时代一起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谢谢赵伟跟我们的分享哈，能够感受到他在这个青年会做社区服务工作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帮助青年人可以接受这个再教育，对吧，继续接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有的时候会充当月老这样的角色，非常多的角色。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天帅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艺术之路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方昆曲剧院的闺门旦演员，我叫邵天帅，大家都叫我大帅。我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叫阿城的小地方，从小我就酷爱着艺术，经常把家里的床单里三层外三层的裹在身上，手里还拿着手帕咿咿呀呀的唱戏给姥姥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选进了北方昆曲剧院的学员班，我高兴极了，那时我只有十几岁，可是一进到剧院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每天一大早就被老师拉起来去练功，特别的苦，腿都要感觉压断了，还会因为学不会听不懂的唱腔而着急的哭鼻子。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表演时候的情景，当时我的手冰冰的凉，手心里全都是汗，我紧张的心脏蹦蹦的直跳，我不停地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可是越来越紧张，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奇怪的是，当我听见锣鼓响起，音乐奏起的时候，我便不由而然地放松了下来，感觉整个世界在此刻都停止了呼吸。我稳稳当当地走上舞台，在昆曲的音乐中，我舞起了水袖，打开手中的折扇，露出我的兰花指。醉了人，我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情境里。之后老师们对我说，我们的大帅呀真是声如兰花。说句实话，我当时并不理解老师们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老师们是在表扬我。2004年我毕业的正是成为一名昆曲的演员，也正因此我开始了我的昆曲生涯。唱念做打舞，我依然是那个最勤奋的大帅。我时刻记得老师对我说的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干一行要爱一行。由于我对昆曲的执着和热爱，2010年我们排演昆曲《红楼梦》，林黛玉这个角色剧院决定由我来担当。可是当时的压力远远大过初闻这个消息的喜悦。24岁的我是否能承载起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定式的这个形象呢？更何况我又是一个身高1.73米的东北女孩，平日里性格大大咧咧，活泼开朗，也与林黛玉截然不同。为了能够让自己尽快地找到林黛玉的感觉，我便试着以角色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许是因为我太投入了，渐渐的，一个活泼开朗的大帅慢慢变得敏感忧伤起来。这落花满地肉香错分，煞是苦令人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把我自己的精气神随着落花一起埋葬。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每当我演到黛玉葬花的时候，我便已哭成了泪人。我是林黛玉，还是林黛玉是我，已经无法说清。演出结束后，我得了轻度的抑郁症，总是沉浸在林黛玉的精神状态下，感觉到孤独，爱哭鼻子。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根本无法推开。每天晚上自己对着天花板默默地去哭。妈妈知道消息后非常的难过，每当我看到妈妈流眼泪，我又难过又绝望，因为我知道我是妈妈的唯一，我一定要从抑郁的情绪中走出来。过了很久很久，在家人和老师们的帮助下，使我认识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要塑造出不同性格的角色，在艺术的造诣上练就一身快进快出的真本事，创造出不同性格的角色为大众去服务。终于我摆脱了林黛玉的精神状态下，我走了出来。之后我塑造了杨玉环、杜丽娘等其他不同性格的角色，也因此获得了很多的荣誉，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大家都说天帅是幸运的，对，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这种幸福真的是无法去形容的。2017年的5月14号，我很有幸地参加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文艺演出《千年之约》。短短的几分钟演出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 29个国家的元首和观众被昆曲唯美的艺术所打动。这一刻我知道，虽然我们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但是昆曲的魅力，中华文化的魅力感染着整个世界。大家都知道，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的魅力也是没有种族之分的。作为昆曲人，我很骄傲，作为中国人，我更自豪。很多人对我说，大帅你知道吗，当你唱起昆曲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光灿灿的。是啊，当我沉浸在昆曲的海洋里，我怎能不光灿灿。我们的昆曲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被称之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是原本有着5000多个曲牌的昆曲，现在仅存几百多个了。大家知道吗，全国从事昆曲专业的演员不到800人。挖掘、继承、保护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作为昆曲人，我深知我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要把它传下去，将是我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引。人们常常用典雅清香的兰花来比喻昆曲，兰花是昆曲的象征。每当我看到兰花，听见昆曲唯美的旋律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儿时老师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们的大帅呀，真是生如兰花。我要用我有生之年，我要让兰花开遍全国，走向世界。谢谢大家。 谢谢生如兰花的大帅哈，跟我们分享他到目前为止这些年的昆曲的生涯。我确实能够在他的讲述中感觉到这种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然后得到了极大认可之后的这种幸福感。刚刚听了这个赵伟和大帅的故事哈，其实我上来先特别想问问两位，就是在你们自己的这个领域目前的一个状况。首先问问赵伟吧，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北京有青年会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社区服务年轻人的这种机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北京这样的机构有多少，然后你们的这个青年会的规模有多大，能服务多少人？ 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北京社区青年会呢，它实际上是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成立了。从最开始的5家发展到现在，我们上周统计完已经是506家了。 在北京 已经有506家了。像我们这个专职从事，我刚才介绍了，像我们这个青年会的工作人员，我们叫做专职社工。他和社区的工作者呢可能还有一些不同。这个呢是北京团市委直接购买的这么一批我们专门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这么一批工作人员。我们全市呢是506家社区青年会。社工的人数呢已经达到了800人。这800个是全专职的人员， 全职的， 对，全职的。我们实现了这个我们叫做街道的全覆盖，就相当于北京市的街道，每个街道我们至少有一个社区青年会。然后整个北京市现在城区郊区加起来是500多家。对，这个呢我们是其实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呢它可能是刚才你说到，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是因为我们是依托街道的团委和社区的一些居委会的活动场地，主要开展的就是我们的青年工作。因为我们是青年会嘛，我们主要服务的其实是18到35周岁这么之间的整个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刚才我说到了，像我们的学习培训、交友联谊、文体健康等等，我们现在叫8大类的活动，然后来服务青年，把青年凝聚在我们团的周围。 也告诉所有18到35周岁的这个青年人哈，也是我们青年说的，应该说是目标受众。你们无论住在哪里，只要在北京，都可以找到你们所在街道的那个青年会，有问题可以找组织，对吧？有困难也可以找组织。那我再来问问大帅吧。大帅其实刚刚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他在昆曲这个领域特别金字塔尖的那个生活和奋斗的那个历程哈，真的是特别的让人羡慕。然后所出演的这些角色，包括去的这些场合和演出的这个地方和你的观众，应该说都是非常顶尖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现在的传承怎么样，和你一样的年轻人在做昆曲这个工作的，或者说在服务于昆曲的还多吗？ 是这样的，全国一共只有8家昆曲院团，但在黄河以北只有北方昆曲剧院1家。我们北方昆曲剧院是1957年成立的，到2017年已经60年了， 也非常有历史。 对，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呢，一直就是秉存着传承，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的这样。我是北方昆曲剧院培养的第三代人，82年有一个北方昆曲剧院培养的第二代，就是我们现在北方昆曲剧院的顶尖魏春荣老师，他们养算我们的品牌演员，我们还算一个青年演员。我们下面呢就是2012年我们单位培养了一波60个小孩，算是我们第四代昆曲的培养。我们时隔16年培养一批。但是每年中国戏剧院都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单位也会录取优秀的人来到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就是我们现在北方昆曲剧院的梯队还是建设的非常不错的，而且大概我们的演员队现在是85人，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相对非常年轻。 就像我们老话说的哈，任何一个行业或者领域如果要有希望，都得从娃娃抓起。 对，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的力量跟他的热情是无限的，只要给他一些可施展的空间，还有他的机会，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抱着自己的梦想去把事情坚持到底。 那据你的观察，因为可能在这个可能在久远以前哈，就比如说10几年前，可能这个小朋友们如果是想学这种传统的艺术，可能家长们都会觉得，哎，要不然学个芭蕾舞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些年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 对，是这样的。现在从小学开始，包括所有的一些私营的一些培训机构都会有昆曲这样的一个受众群体。而且现在是这样，我记得我来考昆曲的时候，昆曲还不是非遗。对，然后那前的剧院也会很破很旧，但是现在它通过从非遗开始，国家的重视度它慢慢就会发展的特别好。而且呢，现在就无论是社区它也会有昆曲的讲座，所以对于我们传播昆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现在国家新时代新青年新作文。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33，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这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那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2到3名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那些点点滴滴。今天呢，也是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也是我们的收官之作。那在这些天里吧，我们这个持续的给大家带来北京青年榜样的节目，让我自己也感受到了青年人的力量和青年人的担当。那提示大家，你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全新改版和升级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两位在各自的领域里应该说都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哈。我再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位。赵伟，他是中共党员，曾任海潮 HOT 社区青年会总干事，也是北京社区青年会的负责人。欢迎赵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伟。 坐在赵伟身边的是邵天帅，我们大家也会叫他大帅。他是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归门旦，他是 MFA 艺术硕士，2017年的北大访问学者，他也是北京戏剧家协会的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2016年北京市的优秀共产党员。欢迎大帅。 大家好。 刚刚我们了解了大帅和赵伟在各自工作领域的一个现状哈，尤其是年轻人的现状。刚刚也介绍了赵伟所服务的这个地方呢，叫青年会，是在社区里专门帮助年轻人解决问题的。那我就要来问问赵伟了，在你工作的这些年里，你发现我们当代年轻人会在哪些方面就是有一些困惑或者需要帮助？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因为时代在发展嘛，其实每个阶段的年轻人他的需求是不同的。作为一个专门来服务青年的这么一个组织呢，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调研，这个调研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从开始我们在我们刚成立初期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的青年的需求，他的工作，然后他的这个物质生活上的一些追求，包括他可能想需要自己去创业啊，需要自己去把自己的 事业做得更好，有的时候可能他会对自己的一些像文体活动啊要求也比较多。 嗯， 但是呢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现在互联网行业发展也非常快，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研，前段时间我们做调研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已经不满足于他自己的一些物质上的追求，更多的是他现在需要精神层面的一些需求。 嗯， 尤其是现在很多单身男女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也是我们一直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吧， 嗯， 就是解决我们现在时下我们也不能说大龄青年嘛，但是相对来说，嗯，其实应该是 孤独青年， 对，孤独青年的这一个交友问题。 嗯， 包括现在我们就是青年的他自己的一个对自己这个以后这个职业规划职业发展的这个迷茫的一个问题， 嗯， 就现在的我们的城市呢大家都在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不是很好的声音在网上出现，就是说我们的北京今年太冷了， 嗯， 我们又是在拆迁这些广告牌啊，然后在我们在人口疏解，其实大家都是对一些事情他的理解和以前不一样了，可能过多的时候有一些偏激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们的工作呢也从以前可能满足于青年的一些业余的生活转变到了现在对他这个精神层面的，包括他的一些精神需求，去除他的孤独感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可能要比以往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一些。 嗯，以前可能是带大家玩一玩闹一闹啊，文娱方面的活动会比较多， 对， 现在就是更在思想上去帮助年轻人了。 对对对， 在思想上帮助就需要你们更加贴近青年人。 对对对对， 这个青年会的工作你做了多少年？ 我是今年是我的第7年开始。 哇，第七年，那这7年应该会看到不小的变化，尤其是这些年伴随互联网的发展，我觉得年轻人更加个性化了，可能他的需求也会偏个性化。 对，就是这几年走过来，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青年嘛， 嗯， 就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也在转变， 嗯， 包括我们经常去跟青年联系，我记得之前我们举办一场交友联谊， 嗯， 可能我们只要给他搭建一个平台，把男生女生聚集在一起，大家自己去交流，8分钟交友去沟通就可以了。 嗯，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的活动环节设计的不够新颖，不够吸引他根本就不管自己有没有他心仪的男生或女生，他要的是自己的存在感，而且每一个活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他自己，所以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存在感和这种争强好胜的上进心其实非常的强。 嗯， 而且 有没有一些有特色的活动给我们举个例子？我看到你的图片里有什么小龙虾的这种 party。 对对对，那个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最开始我是在北新桥。 嗯， 北新桥呢大家都知道鬼街饮食一条街嘛， 是 当时我们就想设计一些青年喜欢的活动。 嗯， 我们当时微博还比较流行嘛，我们在微博上做过一个调研。 嗯， 然后很多人就说，那如果你能请我们免费吃小龙虾那太好了。 嗯， 我们当时也是跟鬼街的商户合作，因为时间久了也都比较熟，然后他们就愿意赞助我们小龙虾。 嗯， 我没想到报名的会这么多，线上点击量当天报名人数是3700个人。 嗯， 免费吃小龙虾3000多人，这很恐怖啊。 嗯， 后来我们是在线上抽取了90名。 嗯， 然后线下有一些骨干会员，我们选了100人在我们的青年会。 嗯， 然后搞了一个吃小龙虾比赛，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是3分钟之内看谁吃小龙虾吃的最多。 嗯， 啊，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有一中石油的一个朋友，然后来了3分钟之内吃了47只小龙虾，他根本就不去壳。 3分钟。 对，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害怕了，他因为那个小龙虾壳很硬，他都不去剥那壳，就往嘴里塞，然后嘴就已经流血了。 嗯， 而且但是他很辣，麻的他没有知觉了。 嗯， 所以边上的人已经不吃了，不比赛了，就看着他帮他去数那个数，然后看到他 脑补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残忍。 对对对，但是那场活动就是大家其实很不错，就是能把现场的氛围啊气氛调动很好。 嗯， 而且通过我们这个小龙虾的活动，我们也分享了一些美食的经验，回家你如何去做小龙虾，如何去给你的父母做一盘香喷喷小龙虾，我们后续还有一些就分享的活动。 嗯， 通过那个呢，我们当时那一场活动的100来人在微博也好在微信上互动很多，有很多现在的群我们还一直在保留着。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一些活动，其实可能活动的内容是一个载体，更多的是我们事后的一些分享，我们一些想要达到的我们的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分享，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从形式到内容，这个升华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我再来问问大帅。 嗯， 其实大帅刚刚从你的这个宣讲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你的那个，就是 应该说吸引昆曲给你的那种感染哈，是从内到外的。 对， 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因为你从小是练童子功到这么大， 嗯， 然后你觉得学昆曲或者之后从事这个行业，对你自己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通过学习昆曲，把我变成从一个比较火辣的人，慢慢变得比较文静，而且我觉得昆曲会让人思考的很多， 嗯， 就是无论，因为他舞台上演出不同的人的人生， 嗯， 人物的人生，通过演其他人物的人生，你就会考虑自己的人生， 嗯， 这个是 代入感， 对，而且从我的师父也会教我，无论是演每一场出都要写心得体会跟笔记，就无论是台上艺术类的这种笔记，还是做人的感悟的笔记， 嗯， 所以我觉得对我的收获呢，就是人生所追寻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个初心嘛， 嗯， 你自己喜欢的最最纯最真的东西， 嗯， 这个是我通过昆曲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收获。 嗯，我相信能够一直坚持初心的人不仅是非常幸运的，也是非常幸福的哈。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个赵伟可能特别有体会，可能现在年轻人会多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稍显浮躁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做一个工作，如果这个工作不能给我足够的价值感或者认可， 嗯， 我可能就考虑换一个工作啊。那可能这个谈恋爱也会这样，会有这种浮躁感，我特别羡慕像大帅这种，就是能够在一个领域扎进去，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延伸。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领域让你去不断的钻研，就是特别能够去除这种浮躁？ 那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单位，又回到我们单位，我们单位就是有一个标语，就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个是我们在排练厅四处都可以看到的这个大标语， 嗯， 就是大家都说戏曲苦吗？苦，但是苦中有乐，乐的是什么？就是你在舞台上去演出之后的那种喜悦，是用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嗯， 就是你的付出，你的汗水，但在舞台上的那种展现和观众的认可，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嗯， 对， 就是这种点点滴滴吧，还有就是这种专注。嗯，我觉得这么多年能够专注于一件事情就很幸福。 其实就相当于老师们说的，坚持不见得会成功，但是坚持到底一定会成功。 嗯，坚持本身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也想问问大帅哈， 嗯， 你觉得现在昆曲的发展，应该说我们这些年这些传统的剧目，比如说京剧啊、昆曲啊， 嗯， 应该都是在一个比如说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对它做一个更好的传承。 对， 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在进行当中。 嗯， 你觉得年轻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大吗？ 我觉得年轻人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大的。 嗯，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过，年轻人的热情跟他的爱的这份心， 嗯， 是属于那种火辣的。 嗯， 为什么说给他平台，他就会把自己的梦想跟这个事业做到底。 嗯， 通过我们单位现在一般都在90后的小孩们会特别多， 嗯， 然后通过他们也会感觉到昆曲给他们带来的是身心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愉悦，他也会通过他自己感染周边的人。 嗯， 就是不是从事昆曲或者是戏曲类的人，也会通过某些人爱上了这个东西。 嗯， 对，就 一旦受到了这种感染， 对对， 上就会深爱。 对，其实你通过剧场的观众就会看到，以前的观众受众群都几乎在50、60或者70，年龄化会偏老， 嗯， 但现在的剧场来观看戏曲的都是在45、35甚至20几岁的小孩都会有。 嗯， 然后 也有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对，特别多。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12月份我们演出了一个孔子之入未明，很多高中生的小孩都来看，而且他会把这个故事跟课本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以前担心说，哎呀，孩子们会不会听不懂，因为唱腔很慢，然后他的文词性又很高，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不同的去尝试，包括我们走进学校去讲座，去普及昆曲，大家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很美，他们很喜欢。 嗯， 对。 我们刚刚也介绍了哈，大帅其实因为是国家一级演员嘛， 嗯， 他也承担了非常多在对外交流中的这种演出的任务。 嗯， 比如说这个国庆60周年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 对， 还有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带一路哈，想问问在这些演出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 给这个外宾哈贵宾们带来非常深刻印象的这样的场景。 其实说句最真的话，就是传统文化是我们延续了5000年的根。 嗯， 传统文化的魅力跟精髓是所有艺术门类无法去替代的。 嗯， 就包括这次一带一路，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嗯， 但是给国外的观众留下最深的还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戏曲。 嗯， 因为它无论是从它的底蕴还是从它的根，真的是那种让人耳目一新震撼人心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有幸能参加这样大型的演出，但作为一个青年的昆曲或戏曲人来说，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爱护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嗯，好好的保护这个。 对对对，坚守到底。 嗯，那大帅的任务呢，其实主要是把这个昆曲的艺术和文化很好的传承下去，或者说作为一个我们的文化名片，让全球更多的民族和这个国家去知道昆曲。那可能赵伟的工作呢就是另一种，因为刚刚他也说到他的身份是一个全职的社工，而社工这个工种其实是从国外延续过来的，对吧？可能他在西方的这个发展会更时间更长一些。那我们也知道在国外其实依赖社区的这种社工的服务，帮助年轻人比如说找到一个工作啊，或者说帮助他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都是很常见的。那我不知道在这个方面你们有没有像国外有一些学习，然后有一些本地化的这种演变。 是这样，嗯，我们这几年呢也一直是团社也是经常会带一些北京的这个青年会的优秀社工去向我们的香港啊，然后广东啊，深圳这边去学习。其实现在社工这个行业呢在香港啊包括深圳啊广东，其实它发展的其实要比内地好一些， 更成熟一些。 对，更成熟一些。而且从无论从它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来说确实都要更好一些。年初的时候呢我也去美国学习，然后其实在美国来说他们的社工发展啊整个它的一个工作的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嗯， 内地呢其实是也处于这个起步阶段。 嗯， 但是几年呢通过青年会的推动啊，包括我们社工委民政社工的推动，其实有了很大的转变。至少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社工这个行业，不再像以前感觉啊社工可能就是居委会大妈社区工作者这种感觉， 就是知晓度已经很扩大了。 对，包括大家认可度也会高了很多。 嗯，那在就是服务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别人不理解青年人很抗拒的这种阻碍？ 其实这样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个机会吧，其实我还是挺想和大家聊聊其实这个社工这个行业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和平台嘛。 嗯， 就是不理解的地方其实我感觉在我们500多个青年会当中每个活动当中都会有发生。 嗯， 因为我们在服务青年，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朝气的这么一个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很多社工也是年轻人，所以在工作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理解或者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在我们去香港学习的时候，我们香港的社工，他们会做深宵夜展， 深宵夜展， 对，就是外展服务呢，是香港社工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他们晚上呢会去到街头上去做一些外展的一些活动。 嗯， 当时我们去香港学习的时候， 这个外展就是展示吗？ 不是，他会去走到街头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青年啊，去包括一些晚上就是比方说街道上一些需要社工的地方，他们都会出现。 嗯， 当时我们去香港学习的时候， 比如说无家可归的年轻人， 对，我们有幸参与了他们这一次这个深宵外展的一些活动。我们印象很深，就是街头在几个在喝酒的青年，醉酒闹事儿，互相打架，他们拿出自己的注册社工证，然后所有人真的是停下来了，要听他们说，而且很愿意跟着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在香港叫做青协，就青年协会，愿意跟他们回到青协，然后给他们安排好，每个社工给他们做一些疏导，帮他们醒酒，甚至劝说。他们整个过程非常安静，当他们看到他们拿出社工证的时候，他们的首先想到是尊重，然后想 信任， 就像我们现在的像我们公安干警一样，他们是一种身份。但是举个例子，如果在我们北京， 如果几个人喝酒醉酒闹事的时候，如果你说过去你说你是社工，我们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所以呢就是 大家会有几个问号在脑袋上， 甚至会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爆发。所以像这种事情很多，包括你刚才说到了一些不理解，我们也会经常做这种外展的宣传。 嗯， 啊，北京我们讲究入户，在小区里面我们可能会入户，但是很多人就问啊，你是社工，青年会社工，什么是青年会社工？你是不是传销？你是不是来宣传什么？ 你是不是卖保险的？ 对，你是不是你们的商业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就是入户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个团徽。 嗯， 首先他这哦，共青团。他会有一些信任，我们会带一个团徽，带上我们青年会的一些 logo， 包括现在可能小区啊，我们会经常在小区的出入口做一些我们的宣传，大家可能有了一定的信任和了解，就这个陌生感会少很多。 嗯， 对， 很不容易哈， 确实，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对， 慢慢的就会让大家有一个知晓度和一个认可，这是需要你们可能是需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再问问大帅哈，刚才也听在你的讲述中说，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进校园的这样的推广的活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为了更好的推广昆曲，你们还有哪样一些形式？ 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现在都说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嘛，从小学初中到大学高中都有高参小的这样一个项目，就是 高参小， 对，高参小就是让所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非遗什么剪纸啊或者是一些 书法呀、 都要进校园普及。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通过大概有一年，应该有两三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然后小学生的孩子们也会经常展现这种传统文化的表演，而且他们真的是属于通过学习他们喜欢上了这个行业，而且他们可能会面临自己上大学去考这样的专业。其实对于我们一个后辈的力量的储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也会经常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带出去嘛，像也有一些项目，就是小学生出访去演出，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展现给国人，让各国的民族来知道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 我特别好奇哈，有没有这个外国人就特别喜欢昆曲，然后来找到咱们这个比如说剧院呀、或者这样的一些组织来学习？ 其实特别多，就是现在包括美国的孔子学院，很多外国人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光是昆曲、京剧，还有其他的剧种。而且中国戏曲学院专门有一个对外的文化学习，就是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来读访文学者或者留学，他们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语言。对，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青年人来说，这个是无比的幸福的事情。 这是一个文化输出的窗口。 对，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这个练好武艺哈， 对， 向外传播。 对， 那每一期我们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的最后呢，都让来的嘉宾给我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年轻人们一些寄语哈。我来分别问一问，因为赵伟呢，他接触到非常多我们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我想问问赵伟，就是从你的工作经验出发，你想对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或者鼓励，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度过他们觉得是那些难关？ 我觉得通过这几年的对这个青年的服务吧，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词，就是坚持。最近我也是一直在用一句话来鼓励自己，也是想送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就是我们无论是从事任何的行业、任何的工作，我们都要怀着我们从事这个工作之初的勇气和决心。我们要相信，目前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安排。我们要秉持着我们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把自己要做的这份事业一张蓝图干到底。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不忘初心，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最主要的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哈，不能对自己这个放弃信心了。那我再问问大帅，特别羡慕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实现了自己梦想的人哈，还在这个圆梦的路上，但是已经很幸福了。想问问你，对于那些心里怀着一个梦，但是可能对自己有所怀疑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去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新时代下，新使命新作为嘛，我经常给我自己的一个算是人生的小格言吧，就是经历跟困难都是你成长每一步所拼接起来的，它将是你以后的一种财富，就是你现在的你以后肯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就像我们用这个戏剧里的一句话啊，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对对对，就是没有白白来到的这种收获，只要你努力去耕耘，那你的这片蓝天肯定是非常光彩的。 每一个辉煌的时刻背后都有很多的至暗时刻。 对，是的，是这样。 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吧，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 啊，那本期节目呢也是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收官的一期了，也希望我们这些期的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能带给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年轻人一些力量吧。我相信听到这些青年人们的讲述，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当代年轻人的这种担当，而且他们的这种有作为有力量的感觉。希望也是能给你鼓励啊，能给你一些力量。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和编辑志勇，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怎么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